住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啊，独自感受。呜哦呜哦，也想追求。呜哦呜哦，也有理想。呜哦呜哦，所有付出，只想换成细致你的梦。 不要害怕我的真，收起温柔的男人，在你的背后我不冷。你将你的时间分作甜蜜和亏欠，我的分作珍惜和想念。想做对你最好的女人，他们说好的女人应该默默默地等，可是我想趁你爱我停靠最后的青春。怎能错过黄昏？

说这真是证据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 我真的好累，却为你付出了一切。

愿其中难逃离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

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呼吸，呼吸没有